娶我朱二娘，是十里八村把名扬。当街生婆那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家家请我把门儿上啊。请我是老牛家他们爷两个，老光棍那个小棍光，不生孩子也不求我帮啊。未曾想我的闺女她自己找对象， 偏看中牛家的小志刚啊。 那时候他们家穷的叮当响， 他一心想把这种亲事搅黄啊。 也是俺们小玉芳啊，脾气太犟啊。 宁了三年，他一心嫁志刚啊。 我听说这二年那牛家大变样啊， 冒尖儿的富裕户那登报受表扬啊。 今天我后老脸求亲走一趟， 出春直奔牛啊 家庄啊。在家吗？ 谁呀？ 哎，是我牛老大呀。 什么？要打架？招你惹你了？上我们家打架来？ 嗨，那是我呀。 放火？放火我给你送法院去。 那我是前腿的，我姓牛。 啊，你是刺儿头啊？那刺儿头我也不怕你呀。 嗨，那我是牛老大，你大兄弟呀。 有大兄弟来了、 啊、 进来吧、 啊、 坐下吧、 啊、 大兄弟呀、 啊、 那你找我有事儿啊？ 嗨、老嫂子，人都说你朱二娘是个热心肠，哎，为人处事你爽快大方， 牛老大 王。 有一件为难的事，可以登门和你商量。 啥事啊？ 这几年我日子过得实在是不像样，有件事就算我呀求你帮忙。 我能帮啥忙？ 不用你帮钱，不用你帮粮， 让我帮你们家一个大姑娘，是不是我说大兄弟呀？ 你们家的小玉房也该把对象找。小志刚啊，只怕是老早的你呀横拦竖挡， 我不能拿着锄头搅浆缸。 哎，那这话怎么讲啊？ 啊，我不跟着烂打房。 啊，那就好，就算是看在我的老面子上，定下这门亲事我看挺相当啊。 换样啊，吃上顿没下顿呢，天天愁，月月愁，愁的

你同意了？ 哎呀，我可是一百个同意呀。 你同意了 啊？ 那我可不同意了。 啊，你怎么不同意了呢？ 你听我跟你说， 我们家日子穷的直透亮啊，我们家那苍蝇饿的叮门框啊，耗子饿的啃泥墙啊， 可现在你们家确实变了样啊，粗粮心里堆满仓啊， 娶媳妇我打不起呀、啊、香和棍儿啊， 我陪送立棍加皮箱啊， 上千的洋钱我还拿不起呀、啊， 喜事儿新办更相当啊！ 你闺女怎能嫁我们穷的穷家穷小伙儿？ 咱们家住南北庄，那跟爹我支起香啊！你们对儿，天作业做人道，父老的是金石羊哎，人有心马有壮，那有钱又有粮。桌上便匣子把戏唱，就连你这老头子也上床躺啊下床凉啊，你真是啥也不缺，就缺我们家的小玉房，来把你的儿媳妇当啊。 哎，这回嘛 同意了， 我同意，万一我将来要有受穷日，那必是你要往回领姑娘。哎呀，说了半天呢，你才说到那点子上。 那这亲事， 这亲事啊，这亲事还得再商量。 哎呀，我说他大叔啊，我好话说了九千六，累得我舌头直发皱，这亲事儿你还不吐口，你准得让我掉俩眼泪儿，你看着才好受啊。哎呀， 哎，老嫂子，哎，老嫂子你别哭啊。 啊啊啊，我没哭啊，我没哭啊。 老嫂子，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啊， 这亲事你和我同意不同意那都没有用。 那咋说呢， 人家玉芳和志刚啊，那订婚相都照好了。 是吗？ 哎，我的亲家母，哎， 我的好亲家呀，咱赶紧张罗办喜事儿啊， 收拾屋子做新房哎， 到处的喜人儿遍遍门上啊， 张灯结彩百花堂哎，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潘庆家，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这个古代故事包公断后。 对了，那是开闸问斩。话说北宋真宗皇帝有两个妃子， 妃子还标签呢， 啥也不懂啊，就是两个媳妇儿 啊， 一个姓李，一个姓刘。李妃身怀有孕，刘妃看着眼气，于是就跟太监郭槐定下了一计。这刘妃将用雕想个扫把扎，怀揣棉花包，肚子鼓多高 啊，假装怀孕呢。 等到李妃分娩的时候，刘妃让郭槐抓个大狸猫，八头去尾用背一包，来个狸猫换太子，愣说李妃生个妖。真宗一见心好恼，害得李妃把罪遭。 哎，这不是诬陷好人吗？ 可不是咋的呀，18年后包公包大人经过内查外调，秉公而断，才昭雪了这件重大的冤假错案。你说这事儿值得称赞吧？ 值得呀。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包公包大人铁炉子敢于瞪瞪，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他敢逮敢管敢摸敢碰敢审敢问敢整敢恨，敢于判刑从严从重。 包公放粮，陈州到， 为国为民不辞劳。 严惩叛官与恶霸， 黎民百姓。 街头把锣敲啊， 哎，把锣敲来，把锣敲来，烧起锣锤，铆钉响吧，通锣不是大马勺，又进砸来。又今早又敲又打不断条啊，过往行人别发毛，走道你先站站脚，飘飘你先绕下条，这坐轿你先停住脚，背包你也伸伸腰，敲锣不为别的事啊，只因来了嘞，嘿，来了黑老包。 成你就往出刀， 有理你就别烦恼，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 没事可别瞎喊， 是被你休想来放镖， 行凶你就别想跑， 是作恶你也别藏猫， 没法你就别想躲，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心皮不能荡起条啊，知你包火真得着，你下面鸡爪一块熬，你准得抽筋再弯腰。小鬼都不孬，要来了4个小土，豆少带3根咸菜条，小米儿走少半瓢，还有那圆的胡的黄瓜椒的香菜盆的金道刀的两个年豆包啊。哎，你俩趁热开机吧。 中华先把饭菜一旁留，为娘有话对儿笑，哪里来的铜锣响， 放粮回朝转，乐过咱这呀，到

着。 莫非你把大臣告？ 大臣不用我多劳。 莫非你把王侯告？ 王侯我不保心头。 贫妇口气呀真不小。莫非你要告当朝？ 我正要告呢，皇上告这回你算说对了。 既然要把皇上告，不知告你哪一条。 我有心要对你把真情诉，不知你是真包还是假包。 知晓你双目失明啊，看不着啊。 真包假包我准知道，你叫我摸摸你的后脑勺。 看起来这贫妇来头不小，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道啊。 你快往我的跟前靠，是离的太远够不着。 无奈走到跟前儿，转身递过后脑勺。 你的个大我个小，站着叫我够不着。 自古爱百姓见官头得贵着，谁见过官见百姓望到贵着啊。高枕我有心不下跪呀，怎奈贫妇年事高，全当他是高堂母，今日我何妨跪一遭吧。包成火燎跑跪在地， 哎。 怀有孕呐、啊。 正宗的盼太子， 喜上眉梢啊。假装像 有个鼓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包啊，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啊， 刘飞他也养眼 要把月子满。生子， 凡说哀家 生个妖啊，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 拿我万岁 要开刀啊，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殿保本，可怜我死罪得免，活罪不饶，免去了我的罪号，还不 功烧啊， 多亏那好心的宗娥 来报信呐、啊， 我这才连夜出宫 马命逃啊， 宗娥他怕刘飞 把尸首找啊， 跳进那大火之中 被烧焦啊， 哀家我出了京城 把饭讨啊，桥啊， 这一次范仲华 来着了啊， 我母子相依为命， 苦守在寒窑啊， 在寒窑苦熬岁月， 十八载呀。一双眼呐、啊， 眼前啥也 看不着啊。